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美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传奇物理学家霍金的去世呢，引发了全球的关注。节目中我们将来看一看，在2018年的3月，他生前最后一次接受采访的时候的一段录音，来听听这位一生都在思考浩瀚宇宙和黑洞的科学家，最终是如何定义在大爆炸之前的样子。然后我们将就近期舆论热议的中小学生减负这个话题呢，来开启一系列多国环球连线，听听在海外的人士来介绍他们所在国家学生课内外学习的关系是怎样的。最后到日本的药店去看看琳琅满目的日本眼药水，哪一款是适合你的。好，欢迎走入今天的环球30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聚焦在一位刚刚去世的科学家身上。3月14号，英国著名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的家人称他已经去世，享年76岁。霍金1942年1月8日在英国牛津出生，他是天文学家、理论物理学家，研究领域是宇宙论和黑洞，证明了广义相对论的奇性定理和黑洞面积定理，提出了黑洞蒸发理论和无边界的霍金宇宙模型。在统一20世纪物理学的两大基础理论，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普朗克的量子力学方面走出了重要一步。他被誉为是继爱因斯坦之后最杰出的理论物理学家。而更具有传奇色彩的是，他的重大成就是在他22岁被诊断患有肌萎缩性厕所硬化症之后得来的。1988年，他出版了《时间简史》，来解释宇宙、黑洞、大爆炸等等天文物理学理论。《时间简史》被译成了40多种文字，全球出版超过了1000万册。但是书中内容呢，的确是非常的晦涩。很多人说买回家了以后并没有看，被戏称为是读不懂的畅销书。1985年之后，霍金就因为肺炎逐渐丧失了说话能力，借助的是电脑语音合成器和世界交流。他的故事被改编成了电影，扮演霍金的英国男演员瑞德曼荣获了当年的奥斯卡金像奖。相信随着伟人的离去呢，这部影片又会被很多网友翻出来再看。而在2018年3月初的时候，霍金还曾经接受过一次采访，当时他参加了美国国家地理频道的天文节目，主持人问他，人人都想知道大爆炸之前的宇宙是什么样子的。霍金说，宇宙的边界就是它没有边界，大爆炸之前宇宙什么都没有。而今斯人已去，也很多网友呢把生前这最后一段接受采访的视频也翻了出来，我们一块儿去听一听。 So Stephen, everyone wants to know what was around before the Big Bang. Nothing was around before the Big Bang. According to Einstein's general theory of relativity, space and time together form a space-time continuum or manifold which is not flat, but curved by the matter and energy in it. I adopt the Euclidean approach to quantum gravity.To describe the beginning of the universe. In this, ordinary real time is replaced by imaginary time, which behaves like a fourth direction of space. Mm-hmm. In the Euclidean approach, the history of the universe in imaginary time is a four-dimensional curved surface, lik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but with two more dimensions. Jim Hartle and I proposed the no-boundary condition.The boundary condition of the universe is that it has no boundary. Okay. In order terms, the Euclidean space-time is a closed surface without end, like the surface of the Earth. One can regard imaginary in real time as beginning at the South Pole, which is the smooth point of space-time where the normal laws of physics hold. There is nothing south of the South Pole, so there was nothing around before the Big Bang.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如何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课业负担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中。长期困扰中国教育、困扰中国家庭的这个难题呢，又一次被社会广泛的关注，热烈的探讨。我们的节目也要连线我们的海外合作媒体，邀请相关的媒体人、教育界人士来介绍他们的所在国家中小学生课内外教育的关系这个话题。今天和我们连线的是生活在荷兰的王贝。王贝2010年起定居荷兰，拥有着多年跨国企业以及国际传媒管理机构。2007到2015年间，他担任了荷兰广播电台传媒中文部的主任，负责荷广旗下多个华文的传播节目。2016年起，他创办了 BW Media Consulting 咨询公司，帮助欧洲设计品牌进入中国市场，提供战略策划和实施的计划，同时呢，也帮助中国传媒文化机构在欧洲本土进行业务拓展。繁忙的工作之余，王贝也时刻关注着祖国的变化，而其中呢，教育这个话题他更是感兴趣，因为他本人也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同时呢，也曾经就中荷教育之不同在国内多家媒体撰文。好了，下面我们就连线王贝，来听听他对这个话题的看法。他首先告诉我们，中国孩子课业负担重，似乎在国际上都出了名儿。 其实我们在海外的话，经常也会做一些这种跨文化之间的讨论嘛。因为中国的中小学生，功课压力大、学业压力大这样的一个概念，其实现在在世界上面应该也是算蛮有名的了。他们其实在这个功课方面的压力是相对非常小的，跟中国相比的话，他特别就是注重关注学生的这个学习能力和自我时间管理能力，其实这些都是一个学习和增长见识和增长能力的这样的一个过程。如果国内就是现在把这个给中小学生减负放到一个政策的这种讨论上面的话，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发展。因为毕竟就是在荷兰这样子国家的话，他们的这个中小学教育也是有一个国家的政策的来做领导的。所以我就是之前看到国内有很多民间机构就是会搞一些课外的这种活动啊，但是事实上教育这个环节必须是有一个这个国家政策的统筹。 统计数字显示，在2017年，荷兰成为了欧洲国家中经济增速最快的国家。2017年的11月，荷兰的就业人数达到了870万人之多，创下了历史新高。不过，在一片经济的快速增长中，荷兰的中小学教师对自身的福利待遇和薪资呢，并不满意。在2017年，他们举行过多次的罢工，要求政府呢，提高对于中小学教师的薪金以及福利待遇。但尽管如此，在荷兰，中小学校教师利用课余时间出去补课赚钱的事情，既不被允许，也没有发生。 关于这个荷兰的老师会不会在课外为学生补课挣钱，我的回答就是非常肯定的，不会，这是不允许的。作为教师，他们在学校里任教，这是他们的职业。那荷兰也有一些这种叫校外的辅导班呐、或者是有一些可能是为一些学习有障碍或者学习困难的孩子做一些辅导。那这些班上的老师，他们绝对不是在学校里任教的，他们都是在这个就是可能他们是有这个其他的相关的教育资质，然后来从事这个行业，就分得很开的。因为荷兰很多小学老师，他们不是说好像只专门教一门课，他们可能会是教语文、算术都要由他们来教，还有的就是说可能有的时候他们会教高年级，有的时候会教低年级，就是对老师的这样子一个能力和水平的这样子的一个素养，其实标准是非常高的，所以他们不会在外面就是说给孩子补课啊，这个赚钱，就是说这个从政策上还是从这个 社会习惯上面都没有。 王贝介绍说呢，在荷兰校外补习机构也是存在的，不过它有自己非常独特的针对人群。 荷兰它其实也是有一些校外辅导的，校外辅导主要是针对用我们中国人可能通俗来一点说，可能叫补差吧，而不是提优。提优的话也在荷兰它可能不会像中国强调的，就是说你是差生或者是你是优等生，它是根据这个孩子的一个特征，看哪些方面需要。我所了解的就是有一些班，课外的一些班呢，它是针对一些，比如说这个学习能力非常强，可能在小学里面学到的东西对他们来说挑战不够大，但是他没有会标明说叫提优或者补差。那另外一种呢，就是说是针对学习有障碍的孩子，因为荷兰有很多小朋友，他们可能也会被这个一些儿童心理专家或者行为专家诊断出来，这个孩子比如说有这个多动症啊，或者是有这个注意力难以集中，还有比较典型的一种就是叫那个 dyslexia， 那个词好像英美国家特别多，就是说他们有这个阅读障碍，可能就是对字母的识别是有困难的，这是在这个西方国家挺普遍的一种情况。那他们会对这类的孩子会做一些额外的课外的帮助。荷兰中小学教育所提倡的还是说孩子根据孩子就是在一定的时间范围内，在自己的这个学校里面或者在家里完成作业，就是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每天的时间管理。 而眼下围绕着荷兰教育最大的矛盾其实呢是在老师方面。2017年荷兰的小学教师举行过多场罢工，要求政府提高薪资福利。 这两年就是荷兰的尤其小学老师他们在积极要求这个提高他们的教师待遇，这个是荷兰的一个比较焦点的话题。因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荷兰很多小学里面的老师他们不是教一门课程，而是教好多门课程，他们会带整个班的学生，然后有的是会教高年级或者过两年会教低年级，所以他们的工作压力是非常大的。那这两年呢就是说荷兰教师要求这个提高教师待遇的这个话题事实上是比较常见的，然后也因此导致了就是这几年小学老师组织这个全国性的罢工。我现在回答您这个问题的时候，正好明天就是北荷兰省整个这个省就是所有的小学老师会举行这个罢工。这也就意味着明天荷兰的这个小朋友包括我儿子他们小学生就要在家待一天，因为老师都去罢工了。而在荷兰中学呢，我觉得这两年比较突出的一个发展就是说怎么样加强这个中学教育的这种实践化。举个例子啊，比如说我所了解的一些中学，一所中学，他们会跟荷兰的一个理工大学一起合作，然后外加上一个大型的一个企业，比如说他们会在这个农业方面或者是水管理方面、温室或者是气候变化做出一些这种项目，注重孩子的这个创造思维和这种实践思维的这种培养。这一点我觉得确实可以多多拿到这个国内来给国内的中小学做一个借鉴。 世界变化快，新闻线索多，环球三十分，一把新闻放大镜。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呢我们要把视线转向日本。中国游客到日本旅行开启了爆买的模式。爆买这个词是日本媒体发明的，专门指呢在日本大肆采购的中国客人的。最受中国客人欢迎的品类也包括了日本的一些非处方药物。在日本街头巷尾密布着药店，药店功能十分的全面，除了一些处方药还有非处方药、保健食品、日常生活用品都可以买到。很多的中国游客特别喜欢日本的各式眼药水，因为呢在日本啊，很多人有长期滴眼药水的习惯，各式各样的眼药水呢五花八门的包装、品类、功能也是非常的齐全。有人统计过在日本的全国同时出售包括了上百种的眼药水。那么眼药水到底好不好，能不能拿来就点呢？ 好了，最近呢也有记者就采访了日本的相关专家，他们说眼药水也要适应自己的眼睛，千万不能买来就滴。来听报道。 在走访了东京的几家大型药妆店后，记者了解到在日本市场上眼药水种类接近上百款，突出的功能也各不相同，但都属于非处方药物。店员告诉记者，从几年前开始，日本的眼药水受到海外游客，特别是中国游客的青睐，现在多的时候一天就能卖出近百瓶。 我比较少用这个，但是会帮朋友买一些，因为有的朋友可能抱着想试一试的，然后会帮朋友带一些。 记者从一家药妆店店员手中拿到了三款最受外国游客欢迎的眼药水名单，发现它们的共同特点是突出了缓解眼部疲劳和驱红血丝的功效，价格是基础款商品的3至5倍，其中价格最高的一款在1500日元左右，约合人民币90元。与市面上一些基础款眼药水不同的是，这三款眼药水都含有盐酸四氢唑啉成分，并且含量全部达到或接近了日本行业标准的上限。为此，记者走访了日本顺天堂大学的一位医学教授，他指出盐酸四氢唑啉具有收缩血管的功效，使用者在滴完眼药水后红血丝会很快消失，但却治标不治本。 収縮拡張収縮拡張を繰り返すと目の表面の血管は太くなるんです。そうするとその充血が取れなくなってしまう。 此外，这位专家还指出，三款产品中两款产品都含有一种叫甲基硫酸新丝地明的成分，且含量较高，这种成分有收缩瞳孔的作用，会让人在短期内感觉眼部疲劳得到了有效缓解，但频繁使用会造成睫状肌功能异常，导致各类眼部疾病。另外，他还指出，日本眼药水产品普遍会突出清凉感和保质期较长等概念，同样存在不确定的风险，因此专家建议不宜过度频繁使用这一类产品。 一回一回使い切りになっているものというのは、防腐剤が入ってないので、よくならなかったらもう早めにお医者さんに行って診察を受けた方がいいです。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中东国家黎巴嫩地理位置十分的独特，它南北分别是和以色列、叙利亚接壤。在叙利亚战争爆发之后呢，黎巴嫩作为邻国接纳了大批的叙利亚难民，也给这个本身资源就十分有限的国家增添了高昂的代价。此外，黎巴嫩国内自己也是宗教派系复杂，逊尼派、什叶派、基督教都有着自己的政治势力，国内矛盾重重，而且曾经发生过多年的内战，后来经过协商组建了包括所有政治派别的联合政府，实现了国内和平。但是黎巴嫩的和平却是非常的脆弱，像该国的前总理一直是受沙特支持的，但在2017年底却突然在沙特宣布了辞职，此后一直没有回国，引发了各方的猜测。另外呢，中东的另一大国以色列也一直对黎巴嫩虎视眈眈。以色列和伊朗一向相互为敌，对于伊朗支持的真主党，以色列十分的警惕，而黎巴嫩呢正是真主党执政。虽然说黎巴嫩境内的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在不断的增加，但是目前至少还保持着冷静。应联合国的要求，中国自2007年开始便向联合国派出了维和部队，包括了建筑工程以及医疗队。下面呢，联合国令台记者张静就采访了前往黎巴嫩参与医疗维和任务的来自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的毛平院长。下面我们来听这位女中豪杰为您讲述她在黎巴嫩做医疗维和时的酸甜苦辣。 这批医疗队有30名队员，全部来自于成都军区昆明总医院，其中包括9名医生、5名护士、5名医技人员，其余为后勤人员。医疗队的日常工作主要分为两部分，85%是为联黎部队提供医疗保障，其余是为当地民众进行人道主义医疗救助。第13批赴黎巴嫩维和医疗队由于任务出色， 成为在联立部队司令的授勋祝词中被单列出来受到表彰的中国医院。 这次在这个授勋仪式上，我们是联立司令来的波尔特拉诺，他授勋呢，他在他的祝词当中第一次，这是这么多年来第一次把中国医院单列出来，然后说我今天还要专门对中国医院和他们的30名队员进行致谢，他们为联立的部队官兵做了大量的工作，也为当地的老百姓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应该得到这个勋章，应该得到尊重。他那个还专门列了一段，专门说这个也是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应该就是对我们的最高的那个认可了。应该是 毛平院长带领的这支医疗队在一年的任务期内受到了其他联合国官员、维和出兵国、当地民众的高度评价。 就像西班牙东区司令说的一样，我们医院在这里，他们就感觉到他们很安全，他们也很放心。因为就刚刚回去，这个司令他的脚受伤了，也是到我们这来做的治疗。东区是整个司令部是以西班牙为主，但是有很多的部队，有印度的、印尼的、尼泊尔的、塞尔维亚的、萨尔瓦多、巴西，就是好多国家的。那么后来这些都特别信任我们，都全部都来。 第13批医疗队队员的身影无处不在，也处处体现了中国维和军人救死扶伤的光辉形象。作为来自中国的维和部队，毛院长希望通过一些力所能及的医疗服务，与当地人结交朋友，增进友谊。他认为这可以从侧面对维护和平做出贡献。 我们还开展了一些和地方的合作，特别是为地方一些老百姓的服务，可以为一些贫困家庭的服务啊，主要是为一些老人的义务的体检，然后为一些贫困家庭的提供免费的医疗援助。另外呢，到一些村庄，因为黎巴嫩这个地方有穆斯林，也有基督，也有天主，就是各种的信仰都在一起，所以我们呢有时候就会到各种村庄去做巡诊，也到穆斯林村庄，也到天主教啊或者基督教的村庄去巡诊，为这些那当地的村民服务。 在任务区，不论是联立部队官兵还是当地民众，都对医疗队精湛的中医治疗赞不绝口，以至于不少当地民众为了来医院看病而不惜想方设法走后门。 这个营区里边他们进不来，就通过那种各种关系，希望能到我们医院里边来看看中医，来做做治疗。我们这个中医在这边是非常有名，那些老外一说起来都知道，就是哦，你们的 acupuncture 就是针灸。另外呢，我们那个中医呢也特别能干，特别聪明，特别是对于一些睡眠不好的呢，他还给他们那个做那个耳针。在国内我们有一种中药籽叫做王不留行籽，可以埋在耳朵这个小颗小颗的，但是这边找不着这种籽，他就用什么，他就用那个丹参滴丸给他埋在那个，效果还特别好。所以在这边几乎每一期他们西班牙一级医院的轮换以后，他们都要到中医这个地方来看看，你就觉得特别的新鲜，特别的好。他们没办法学，他们说他们就把病人送来了，他们说到我们这来治疗。 作为一名女性维和人员，特别是女性指挥官，毛平院长感触良多，但他担任院长期间所展示的奉献精神、专业水准及领导能力，得到了领导的认可和队员的敬意。去年11月，毛平被黎巴嫩政府授予了杰出女性奖，表彰其在黎维和期间做出的重大贡献。 联立部队有20名女性，我是其中之一，但是呢，这个也是我们国家在黎巴嫩维和以来女的授勋，我也是第一个。一开始觉得有点意外，但是呢，后来我觉得这个荣誉呢，还是应该是属于国家，不管是授予给我也好，或者授予其他的中国人也好，那么它是对我们中国军人的一种认可，觉得它是对于中国女军人的一种认可。所以我觉得这个确实是还是国家荣誉，国家强大了，然后我们在这里也做了大量的工作，当地的他也认可了，部队也认可，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他才会把这个荣誉授给你，一个是对军人的认可，一个是对国家的认可，我是这样看。 过去这一年的维和经历对于毛平来说可以说是刻骨铭心，期间领略了地中海风光和中东文化， 结交了维和出兵国和当地的朋友，同时也饱尝了远离祖国亲人的思乡之苦，使自己的内心变得更加强大。 一个动人的黎巴嫩维和故事。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也请关注北京外语广播的新浪微博以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了解外语广播更多的节目资讯，以及为您每天推送的英语学习资料，还有外语广播丰富的各种线下活动。好了，各位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环球三十分和您明天同一时间再见吧。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英语广播剧场。Coming up next, Fear Words Beijing. 你听得见送别时长长的背影， 你听得见康桥上的挥手告别， 你听得见雨巷里撑伞的姑娘。 经典的文字，你听得见。2018年北京电台带你听见经典多场诵读沙龙科技化诵读体验会正在蓄力发生，敬请期待。 希望大家通过电波听见经典，听见美。 大家好，我是蒲存昕。 The greatest test of courage on earth is to bear defeat without losing heart. 有勇气不难，难在他面临失败时并不退缩。 沉淀浮躁，历练青春。您现在听到的是 Radio 774，北京外语广播。